方以理性、客观、基于事实评估风险，共同应对挑战。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快线是有意外的，龙尾排到过去钻石山港铁站。感谢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钻石山港铁站。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啦，较早前喺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慢线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龙尾排到过去佐敦谷公园。咁就系新清水湾道去坪石，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嘅慢线意外系未清理好，龙尾排到去佐敦谷公园。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噶，龙尾过咗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因为多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咧，亦都有少少车龙排到过去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彩虹道去钻石山方向近大成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慢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维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转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大家好，我系斌仔黄冠斌，星祠堂开张个半月啦。好多环节大家都好喜欢，首先真心地感谢。不过 Expandia 咧系我本人每个礼拜最期待嘅环节，皆因系唔知边个翻唔到屋企啊嘛。如果你想睇下啲 live， 究竟我哋有几咁节度嘅话咧，记得搵我哋个 page 出嚟，CHING 中文字祠堂。在个 page 度见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5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朱宝宝同珍宝， 你同我哋都一样勇。 呢次演出为我带嚟咗难能可贵嘅经验。 博士张明。 想现场欣赏小朋友消遣浑身解数，星期日朝8至10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就有机会得到免费门票。 6月9日下午3点，浸会大学 A C Hall 第45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总决赛。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啦，而家时间吓两点啊，差唔多啦，1:09，两点零九分啊， 准时， 报埋天气啦， 而家系28度啊，外面气温相对湿度86%。 诶，读埋嗰堆字啊，因为我觉得要提一提啊， 边堆字啊？2019年5月25日， 大致多云嗰啲啊， 系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间中有骤雨。 系啦，咁大家留意天气啊，好似落落地雨啊， 落落地啊，少少啦。 好，今日咧，我系打机阿一， 我系唔知买唔买波城。 系啦，我哋加埋系唔知买唔买打机阿一波城。点解有呢个嘅问题呢？就系、是、最近咧，我自己睇。都唔系睇啱嘅，咁呢部游戏机咧个转插游戏机啊，自己译名啦， 系 Witch 系啦，转换游戏机，咁啊睇啱咗一段时间，咁啊一直冇买啦。个原因系咩呢？就系、是、觉得咦，好似嗰啲 game 咧，大家玩嚟玩去都系赛车啊，又或者好似有个系煮嘢食啊。咁你俾尽你 传说啊， 系啦，俾尽你系小精灵啦咁样。 嗯， 咁但係我自己玩开啲咩 game 呢？係玩开足球嘅。 即係打 winning。 即係如果我会打机我会打 winning 多啲囉。 我以为你得火影忍者添。 我火影忍者就手机游戏嘅。咁打足球嘅原因係咩呢？你唔使用脑啊。或者嗰样嘢係你 隨時。斌哥咁嬲啦，你同佢一对。因为原来你冇用脑。 冇用脑嘅打机。咁呢我原因其实再简单啲嘅，唔用脑嗰位係在于呢你个时间唔使咁花费呀。嗱，你一个足球 game， 咁除非你话又打 lead 啦，又系网上面玩联赛嗰啲，就你要追个进度就麻烦啲啦。咁但如果你纯粹系同电脑对打嘅，玩嗰啲快速游戏、快速比赛呢， 仲可以夹5分钟一场。 五分钟一场再教埋double speed， 再快啲。 仲有一个难度叫 begin 啊。 系啦，即系俾你开下心啊，无啦啦入人哋几廿粒波，咁再加上咧呢啲位几时最好呢？坐车，你好似我翻工咁样坐半个钟咁咪玩两铺，又或者去厕所坐喺个马桶嗰度玩一铺， 跟住就 嗰日去得唔系咁畅顺嘅，玩两铺，咁你可以停噶嘛件事。但如果你玩嗰啲咧，可能有啲而家玩 Marvel 啊，又玩蜘蛛侠啊。又玩嗰啲咩 Biohazard 嗰啲咧，咁你有个故事你就不能停下来，咁我就好怕玩呢啲嘅，咁所以我就即我以为啦，嗰个转插嗰部游戏机咧系冇足球 game 噶， 有啊， 但原来系有噶， 篮球都有啦， 系啊，咁然后我再细睇咧，有日真系行落机铺啦，即卖游戏机嘅机铺啦，原来佢仲有好多 game 噶。 做啲咩咧？因为我冇研究过。 嗱，即系如果你稍为大脑啲，就足球 game、篮球 game 啦。 系。 咁然后有啲系99-1嘅，咁呢个系正版嘅99-1，唔系以前我哋翻版嘅 Game Boy 99-1啦。即系例如可能佢攞翻以前经典嘅红白机，即系大猩猩啊、小蜜蜂啊，咁呢啲砌成一个99-1嘅 game 摆入去啦。咁然后亦都有一啲枪 game 啦。亦都有RPG 啦，其实基本上大陆嘅 经典嘅有 晒都会有嘅，系啦，比较大陆，其实大陆嗰啲除咗出 P 字头嗰个之外，呢、這个其实佢好多都有出嘅。咁我就令我谂起，咦，不如买翻部嚟玩喎、哦，有呢个嘅谂法嘅。咁就再加上再 search 咧，火影忍者啊， 系有 都有出过，有出过呢、這个即系呢个平台嘅 game 嘅。咁我谂不如买部嚟玩啦，但就一直过唔到个关口系咩呢？究竟咩嘢驱使你会去买部游戏机摆屋企玩呢？ 其实呢我觉得系一个冲动嚟嘅。嗱，我屋企有 P 字头嗰部啦，第四代啦。嗰次呢系记得临近圣诞节，首先觉得要买圣诞礼物俾自己，再加埋又近生日，哇！圣诞加生日呢份应该要好大份啦，系咪先？ 喂，系有呢啲嘢噶， 系咯。我唔信你有冇试过。 旧年圣诞节买啲咩俾自己先？ 我旧年都有，都使咗几千蚊嘅。嗱，我继续讲你谂啊，跟住之后咧，咁嗰日就叫咗个 friend 嚟屋企，咁嗰阵时我仲记得翻屋企之前就喺旺角区，咁啊食饭前啊食完饭嘅好似就行开个顺和， 系， 跟住咧就见到海贼王出咗只海贼无双。 其实信和呢个地方咧 系好邪恶， 系好邪恶噶。 系啊， 我记得咧上个星期咧咁放工之后有嘢做啦，咁但系中间大概有两个零钟嘅时间空咗出嚟嘅。咁我揾翻咧喺信和磨嘅嗰个感觉出翻嚟啊，系真系磨噶。 你好似系有影啲相咧摆上啲 group 度话有玩具出定咩噶，我记得。 系啊，系啊，总之你行过，你明明冇嘢想买嘅， 嗯， 但行过之后咧，你又喺度睇， 嗯， 跟住谂下，不如买咯， 系咯，好冇诚意啊，入到去唔俾钱啫， 系啦， 觉得好唔尊重嘅地方啊，有一种， 有一种你唔买对唔住自己嘅感觉， 嗯， 咁但系你又觉得未应该买住，咁你又再兜啦， 系， 跟住兜下咧，就磨咗几粒钟啦喺嗰度， 哦，系噶，佢嗰个系一个另一个空间嚟噶。你好似唔系用咗好多时间行完出嚟之后咧，好似由日头行到天黑咁样，有几粒钟咁样。嗱，咁我嗰次又系咁样啦，上到去行下行下咧，你知嗰度好多间铺头都有卖游戏机噶， 系， 跟住同我 friend 行下行下就，喂，啱啱翻屋企玩咩好咧？不如玩 男仔嚟嘅， 男仔嚟嘅， 两个麻甩佬，圣诞节翻屋企玩啲咩好咧？ 打机玩咩好？跟住之后。我哋就现场现兜兜就即刻买咗部 PS。 啊，真唔系 plan 咗嘅， 唔系 plan 咗嘅，唔系前排有少少心痒嘅，我不得不承认，即系好似你而家呢个状态。 唔系，咁我而家呢个其实某程度上我系行咗好耐噶， 系啊。 但系嗰件事，嗱，你谂下呢部机佢其实冇咩点变过啊，好似冇听过佢出第二代添， 系。 佢应该都出咗差唔多两年啦，喺人哋屋企玩过几次嘅， 都系咁样样， 都系咁样啦。咁但系又有时觉得不如买部机翻嚟同女朋友间唔中食饭嘅时候。 啊 不如就可能即係等緊嘢食嘅時候，或者兩個唔知冇嘢做嘅時候，去 coffee shop 咁樣，不如一個下晝消磨咗佢又好。 係 咁磨到而家啦，直情連女朋友都唔喺身邊，都仲未買。 係啊， 咁所以就我又的唔起喎， 因為個理性好強啊。我就係話我嗰次都係就係之前一路都覺得我買咗翻去之後咧冇時間玩，但係嗰個衝動就係、是。或者有一个触发点就系，因为同个 friend 一齐行，谂紧今晚玩乜嘢好。既然一路都心痒痒，而个 friend 又好中意海贼王啊嘛， 系， 跟住就话，唉，都谂咗咁耐啦，不如即刻买，即刻翻去玩啦。我觉得好黐线呢件事。 咪住先，系你个 friend 碎你买， 有噶 both 啦， 即系咁佢自己冇买嘅， 佢都冇买啦。 喂，不如我同你今日转头去行啦 。我唔会。我唔会再系咁啦，呢个几年前嘅我今时今日 你系第四代定第三代啊？ 第四代啊， 即系咁都唔知几年啦，旧年啫系咪啊？ 都唔系啊，而家咪出到 Pro 啊嘛。 O、oh, K，、okay. 再之前个版本，其实以前做咗好多 research 嘅，但一路都冇买。 我就系棘喺呢个位啦。嗱，我哋 不如我同你行一转，我令到你买啊，不如 嗱，我就系棘喺呢个位啦。嗱，其实你好理性咁去谂呢件事啦。咁、 嗯、 首先即系我想买嗰个系一部手提游戏机嚟嘅。咁我同阿斌倾起呢样嘢咧，阿斌就话不如你正正经经买部好少少嘅 P 字头，因为个价钱始终唔同啦， 玩 而个玩嘅嗰、那个、那个方法又唔同啦，个画面又一定唔同噶啦，始终你个电视个 screen 同埋你个手提型光幕嘅 screen 一定不能比较啦，系咪先？佢话不如你买部 P 字头摆屋企玩啦，我就即刻谂起一个问题啦。嗱，我哋而家翻工，当你 give me five 啦，你两点零钟就翻嚟做访问啊，又准备啦，好早啦，咁你放工七点零钟。咁 好多跟住翻到屋企可能十一二点冲个凉，冲埋手尾。其实两点点零两点先有时间。 其实你就瞓噶啦， 系啊， 你两点零钟觉得系应该要瞓嘅，俾你听埋师兄祠堂啦， 系啊， 系 听埋你唱歌啦， 系啦，系应该要瞓。你何来有时间打机咧？ 所以我嗰部 P 字头咧，其实放咗喺我，因为我间房当年咧重新装修，特登摆一部电视喺个床尾，就要安置嗰部游戏机喺度。因为如果唔系，我唔会玩佢，好多嘢。因为个厅你摆喺度。屋企人又 系啦， 依、這个又另一个问题，就买翻去其实你冇空间玩啊嘛。 我阿嫲睇紧呢个国共内战嘅，我冇理由叫佢转睇英雄内战噶嘛，仲要系睇我玩英雄内战， 仲要输啊， 系咯，你唔合理呢件事。 所以当时我特登就摆咗部电视，希望可以将佢个使用率提高，然后就去到啱啱个情况咯。你每日真系有几多时间？ 嗱呢个位咧，我有即系同阿斌哥提起嘅，佢话好简单，买多个 screen。咁你就唔使同屋企人争荧光幕啦， 我直接租一栋楼啊，不如我几点打都得添。 我搵到你咁多，我买两部添啦。 点话你咩斌哥？咩？但系佢都有多一部啊。其实你有冇谂过，即系买二手咧？即系好多人都好似你咁咧，就有理性就好强烈，就唔买，但系冲动下买完之后，其实 我好怕电子产品买二手噶。即系我有啲喺买嘢呢方面咧。 其實我幾有呢個嘅處女情意結嘅、 哦， 我覺得係要買翻一手嘅，即係無論單車又好啦，有啲人單車買二手好多都係啦，即係好似買揸嗰啲卜卜車都係買好 old school 啲卜卜車，買卜卜車啊， 邊個年代啊，大佬 買卜卜車都係買二手，但我都覺得咧，所有嘢我咧要買翻一手咧，我先至有嗰種嘅手感喺度、 哦， 即係我寧願自己由頭到尾我自己整壞佢。即系衰喺自己手上啦，所以我到而家都仲未有嗰种嘅冲劲去买嗰部嘅手提游戏机。嗱、啊，你话贵系咪好贵？2000多蚊真系唔系好贵嘅。老实地说，住两晚酒店，我哋而家 都去咗啦， 都去咗啦。咁做咩我唔买嚟自己开心一下呢？只不过我觉得嗰2000多蚊买咗翻嚟，我又真系未必打嘅。咁好似好嘥咁樣啫， 會唔會因為你女朋友唔喺身边啫？如果佢翻到嚟嘅时候，有佢又有呢一个嘅推动力。可能会令到你买呢， 应该唔关事嘅，即系佢喺度嘅时候已经有大家有谂过呢件事，但枪楼大家都冇买到， 咁、哦、唯有真系一阵间做完节目， 即系我不如我哋一齐行顺和啊， 我落去试一试你啊，哇，好抵、啊， 好抵、啊，佢系跌咗嘅，跌咗啲嘅，有啲铺头， 唔系买啊 嘛。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那人，根本不需要起身。开餐一个人，不必等救人，埋头狂吃痛粉不会淋，街都不够行，前途琴行敲一敲钢琴，跟生好网民，分享新买化妆品。能够孤单够晕，闷也可玩到上瘾。能被世界撇下，证明独有得没谁能合衬。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苦，难道寂寞就连烂透神剧亦照播？寂寞就如自己一个长期歌，需要寂寞就如没有人类望见我，我有我一样过，我见我的时间亦更多，哪怕眼影或错，永远也得神发现我搞错、嗯。讲好一个人，当然一个人才能留意天花的裂痕。好一帮圣人，凭完人夫选举新女神，听得左耳闻，早知一个见医生。都惊一个人，偏不想见人，为何傻笑解释好费神？飞冰岛旅行。人疑心怎么一个人，天空的偏云，我与酒店看新闻。能够孤单够晕，闷也可闷到上瘾。能被世界撇下，证明独有得没谁能合衬。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切身过，难道寂寞就如逐套戏用万镜过？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看山火，需要寂寞就如没有我为合照过。Oh. 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 之 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又想到一个方法识女仔啦。 是怎啊少年波胜？ 我一直以来识不到女仔是因为我不了解女仔想什么嘛。那如果我变了做女仔，那就明白他们想什么咯，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少年波胜，你有没有想过你识不到女仔是因为你样衰啊？ 没理由的，我咁靓仔，实识到噶，所以应该系因为我唔明佢哋谂咩啫。总之今次你信我啦，帮我变成女仔先啦。 哒哒哒哒哒哒，喵喵变换器。呢个变换器可以令到啲物件对调，由男变女，由女变男，仲可以令到所有嘢对调噶。你是不是真的想试啊？ 真的这么好啊？那我真的要试了，我要玩这个喵喵变换器。 变身 哇，我真的变了女人啊，八宝一你好厉害啊。 少年波城，不是少女波城，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啊？ 我觉得我自己瘦了，高了，仲性感咗啊！咪住先，八宝一你睇下，点解我流紧血嘅？ 放心啦，少年波城， 少女波城啊 ！sorry， 放心啦，少女波城，好多少女都试过噶，佢哋头一两次着高踭鞋，系好容易刮脚流血，你黐两块胶布就冇事噶啦。 喂，但咪住先，高踭鞋。咁我原本着紧嗰对限量版佐敦呢，点解会变咗高踭鞋噶？ 喵喵转换器系会连你啲身内物都变晒噶，正所谓 boxer 有 lace， 系人都想试。 好叻啊，八宝一，好有才华啊你！谂咗好耐啊？ 谂咗好耐啊呢句， 再表演一次啊！谂得咁辛苦， 好静啲。boxer 加 lace。系人都想试， 喂，但唔系咁啊！你变还变，你变足啲啊嘛！而家高踭鞋隔篱有个 Jordan logo 啊，点着出街至得噶？ 我唔理啊！你边个遥控我？我要变翻男人， 揿！咦？点解唔得嘅？ 个变身器系要隔7日先至可以再用，一星期一次，就好似敏感时刻 Lady M。都是一个礼拜变一次啫，变太多会有反效果噶。你睇莫莉冇反效果，而家 变到唔知点咁，都系咁咯。唔系噶，着衫而家咧讨女人噶开始。 咁你谂住点啊？而家 系咯，咁我而家可以点啫？ 不如你呢个星期跌埋心水，试下做女人啦。你试下去识男仔，反正你都系想拍拖啫。 咁都好啊，但系咧。我要揀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先得。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他们每次臭女的时候都好性感好可爱啊。 啱啦，你隔离有一个啊，你快啲去啦。 子豪爸爸，不如今晚呢我嚟找你啊，你唔好理大佬 B 啦，今晚我做你嘅大隻 B 啊！ 喂，大佬啊， 嚟啊！你唔中意我咩？ 拉埋你，你放过我啦，够啦，波城啊，你收手啦！喂，唔好再掂我啊！走开啊！ 你真系吸引啊， 哎、 子豪爸爸！ 哎呀，你走开先！ 哎呀， 你变男变女都系咁噶啦，都系唔得噶啦，好唔好啊？你原谅我直接啲同你讲你嘅问题喺边度啦，好唔好啊？ 咁你话我听我问题喺边度啫？ 你最大问题系你个样啊！你自己照下镜啦，真系太样衰啊！ 八宝一，你听到啦，咁我可以点啊？ 算吧啦，少年波胜，咪鬼用嗰啲咩喵喵变身器啦，学我咁搵喵喵大师啊嘛！你睇下我，好明显就是一个成功嘅例子啦，由男人变咗做 Lady M， 系、哦，真系成功男人扮女人、哦。 冇谂到我哋呢个嘅小本制作啊，越嚟越拖得越嚟越多同事落水啦， 大制作好多卡士啊，而家 好多人啊， 全部冇片酬， 全部冇，仲埋要提多一句，最尾话男人扮女人嗰个咧，方子浩有份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欧盟代表就修订逃犯条例发出外交召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昨日会见欧盟在香港代表和部分欧洲国家驻港领事，听取意见和作出解说。林郑月娥说，问对方实际的关心以及法例怎样令他们的国民或商界担心，但他听不到具体意见，对方只是宣示立场。他重新会听取意见，如果可以消除国际疑虑，特区政府愿意继续做。被问到欧盟发出外交召会是否前所未有，林郑月娥说，做法并非前所未有，他担心政务司司长，他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外国领事曾经就同性婚姻表达立场和关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认为有关举动是出于对条例的误解，对问题掌握不足，亦都涉及地缘政治因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就德国给予涉及旺角暴动案的黄台阳和李东升政治庇护，昨日会见德国驻港处理总领事，表达极度反对和遗憾。他说，事件是冲住本港独立司法制度以来，令人觉得本港法庭不能给予被检控人士公平的审讯是非常严重。林郑月娥指出，好容易找到旺角骚乱事实的事件，好容易找出旺角骚乱事件的事实，无论入境或难民审批当局应该基于事实作出决定，但看不到德国有检视过事实，质疑对方看不到事实陈述。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表示，将就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提出修正案，包括提高可移交逃犯罪行的刑期门槛。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其中一个可考虑的修订方向是不移交罪行已超过追诉期的疑犯，但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认为，无论草案怎样修订，若果疑犯仍然会被移交内地，条例仍然是千疮百孔。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以20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支持5.5亿元中部水域人工岛研究拨款申请，民主党议员邝俊宇提出终止待续被否决。会议进行40分钟之后，小组主席卢伟国提出就议员提问划线，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建制派议员批评民主派拉布。发展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增加土地供应刻不容缓，希望能够多管齐下，齐心合力解决问题，呼吁议员给予机会解决土地供应紧缺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启业村。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立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挤塞，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回复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过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些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兴发街。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彩虹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大成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加强苑。 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啦，就系、是、为咗配合今日喺香港大球场举行嘅足球比赛，由而家开始啦，铜锣湾加路连山道、礼顿道、利源山道同埋希慎道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咁就系为咗配合足球比赛，由而家开始啦，加路连山道、礼顿道、利源山道同埋希慎道一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听人讲，这个团队用手机程式做平台，提供出租汽车服务，有私家车就可以加入。 咪住，私家车一定要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才可以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如果没有许可证，就算加入了这些 call 车平台，都是犯法的。首次被定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及监禁3个月，连驾车都会吊销牌照。你咪犯了法都不知道啊。 我是阿一，做了个半月师兄祠堂。 祠堂叫李三位，宾仔阿一教个智慧。 最开心的就是逢星期四玩我爱巴塞隆拿的时候啦。一班听众在个 page 那里一起估歌仔，估啱又好，估错都好啦，大家都是咁开心的。如果你都想参与，记得 search 我哋CHING 中文字祠堂，到时在个 page 度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谭琪琪，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原来佢唔系赌徒嚟嘅。虽然啊，我一开头一见佢嗰阵时咧，我以为睇波一定输咗啊嗰啲，但其实佢唔系，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嚟嘅。 Hello， 我是 Kiki 谭琪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女嘉宾就有谭琪琪的，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琪琪 Kiki。 而家最近又在其他的平台又见到你同人玩游戏咁样样。 系啊系啊，派钱财神爷。 系咯系咯，又玩直播咁样样。过唔过瘾呢？其实因为呢一种嘅主持方法又同你之前做譬如电视啊嗰啲咁样，又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因为你直播咁玩噶嘛。 其实好彩就系因为我做开嘅节目咧都系直播节目嚟嘅，咁所以其实就对我来讲所有直播东西都没有难度啦，因为我自认我自己反应都挺快的。 好彩你加自认。 自认是啦，自认啦。 转个头我们录音时间之后他就要过去自在8:30了。 是日常8:30改了名了。 哎呀 Season 2。 反应挺快啊。 跟住就所以同埋特别游戏节目啦，他们呢就纯粹真的觉得哇 你做你自己，跟住最紧要就搞笑今天得啦，那我最拿手啦。是不是搞笑这些东西，那就都很多火花和很多嘉宾上到来都很好玩很好笑樣、 哦、但会不会 有些时候是得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就是有时候会不会没有嘉宾的、 都很多时候没有嘉宾， 是的，因为我有时看到就会是得你一个人，但是你要自己一个人对着那个镜头去搞笑，没有对手撞啊，那些现场观众又不在现场这样，所谓会不会难呢你又觉得、 反而不会，因为我成日自己呢譬如搭搭下车我都成日自言自语，所以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嘢，咁所以其实都冇乜所谓，我都系好似对、好似对住镜头，好似对住我自己块镜咁样咯，类似 系 啦。 有冇带住一啲笑话咧？即系你反应快啊，需要又话自己搞笑，而家忽然之间，你提供一个笑话俾我哋。 嗱，我唔知个笑话好唔好笑嘅，因为咧我系见到我嗰时拍嘢，因为有现场嘅工作人员啊嘛，佢哋、全部都笑到系。即是焗蟹的，是咁隻蟹都飞埋出嚟㗎啦其实。咁所以就我唔知搞唔搞笑啦，因为呢我就成日譬如主持我係通常都用呢把声都做好 confident， Hello 大家好嗰啲声呢。咁但其实我有一日呢就扮斯文，因为嗰日我着得好斯文。咁我竟然扮斯文讲嘢大家都笑。 因为 试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ki 谭琪琪。今日你睇到嘅就系乜嘢乜嘢乜嘢？我哋而家开始即刻进入游戏，去片，即系类似呢啲。 因为同平时你实在太远啦。 跟住我有一下突然之间咧，就转翻我自己嘅通， 系， 哎，去片啊！震撼性嘅声音。 但系我见有啲观众都即系几好反应噶，即系譬如有时唔系你主持，佢都啊，即系去咗边啊？几时到翻谭琪琪啊？咁样样噶。 系，佢哋叫我肥铲啊嘛，肥肥同埋肥铲咯。 点解嘅？ 哦，因为呢个系我自己安俾自己个名嚟嘅。吓，因为我呢排就瘦咗好多啦。咁，但系之前系可能我真系肥到成猪咁样咧。咁佢哋就特别喺镜头前面 系 拉阔嘅，阔过呢埲墙咁样咯。我谂好啦。跟住你就会话哇咁肥啊女主持咁样，即系话系啊，我个名字就叫谭肥肥。 但你自己对自己 增咗几多咧？ 系咯， 我而家瘦咗八磅。 有冇特别做啲咩所以 keep 咗八磅啊？ 有三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健身啦，一定要嘅，呢样 keep 住要嘅。第二咧就系食嘢方面，我比较少食啲甜嘢嘅，真系有用嘅。第三咧，我觉得系最有用嘅就失恋。 哦，我哋转头入去呢个位啦， 我哋待住呢个，喺秘密嘅时候再问多啲。 第一印象， 先嚟第一个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咁就俾谭琪琪你估下，我哋两个一样嘢，即系朋友嘅感觉啊，观察咁样样啦。 因为都知道你同我哋一位同事咧，阿斌哥啊，喺某个嘅组织嗰度工作嘅，系啦，咁啊俾你估下呢个，究竟我同波成啊，边个系会用即系用嗰个组织嘅 投注 apps 系买卖一啲嘅 投注啦， 系啦， 足球又好啊，六合彩啊， 我估你啊， 点解咧？ 佢个样好似 我似喺 投资站出边嗰啲， 系啊，似喺修顿球场出边咧。 因为 阿叔咧， 你着波衫啊嘛，你着波衫我加估你噶，啱唔啱先？即系我哋两个戴眼镜嘅，真系 斯斯文文 啊，斯斯文文啊，成身头痕噶啦，成身头痕唔 make sense 呢句，完全唔 make sense。 所以波衫呢个一个证据，呢个 make sense 系啦， 同埋个 feel 似啊嘛。即系如果我 系啦， 加个耳机喺侧边， 系， 然后带住个收音机仔，拎住份报纸，一定系摄喺个 backpack 嗰度嘅， 你真系会发出嗰啲， 好多单字，唔系同埋你个发型似系咧，一瞓醒冇乜点洗头扎起咧，就去投注站嗰啲样啊。 咁我使鬼用嗰个 apps 啊？ 所以你估系一， 我估系一， 系 好， 系 真嘅答案，你估错， 好错啊！ 人面兽心啊！ 我系观禽兽， 我系直情咧，我有啲 friend 咧系有即系呢方面嘅活动咧，即系会买下一啲即系小赌怡情啦。当然唔鼓励大家赌博啦，循例我哋都要交翻句嘅。咁佢可能我有时踢完波之后一路睇波嘅时候咧，佢会话俾我知咩叫角球大啊，咩叫让半球啊，但我到而家都系唔明嘅。我有尝试过问一啲阿叔咧，即系可能真系去一啲球场嗰度问啲阿叔个马经系点睇嘅。佢解釋完一輪之後咧， 我都係唔明嘅。我哋讀咁多書， 係咯， 少少嘢都唔明。 我乜都唔明啊！我而家聽，你知唔知點解？因為我係叫大家睇波不賭波嘅大師嚟嘅。OK， 哦，睇波不賭波，睇來樂趣多。 要揾啲押韵嘅嘢出嚟， 我哋都可以噶。 单押、双押成意。 但即系你有咯， 我有噶。因为通常咧，我就系六合彩居多嘅。因为呢个你即系撞噶嘛。 系。 咁譬如足球嗰啲就世界杯嗰啲，或者你大赛欧联嗰啲有睇嗰啲先至会咯。 哦。 系啦，马咧就间中嘅，即系睇下咯。因为其实我初头都唔识嘅。 哦。 讲啲咩位置 Q 啊，嗰啲单 T 啊、三 T 啊，好多啊。 嗱，我都知自己冇呢方面嘅运气咧，所以我好少参与。任何類型嘅賭博嘅，即係可能圍埋農曆新年，咁然後攞100蚊散紙抌埋落去，完咗就完咗，贏就贏咗，咁樣我都冇咩點理 啦。我都冇賭運噶，我所有嘅運氣都用嚟做嘢嗰方面。 咁咪好咯， 就遇到大家， 抽獎運都冇嘅，即係永遠嗰啲 annual dinner 咧。抽中 iPad 啊、iPod、iPhone 嗰啲完全唔系我嚟噶。 我連續兩年抽中同一個杯啊！你明唔明啊？ 我就知道我冇呢啲运，我都系实干型啊！ 即系永远人人有奖，永不落空。 姐姐机会不属于我， 就有个杯啦， 就系个杯咯。 但系有时可能即系可能我都知道你同阿斌哥喺嗰个组织度有工作啦。 系 咁，需唔需要都了解一下？啱啱我提过嗰个赔率啊，或者嗰啲嘢，需唔需要知咧？其实 哦，唔需要知噶啦，因为我已经离开咗啦。 但系即系做嘢嘅时候系唔都唔使要识嘅。 诶、哎，都要嘅，即系譬如我好似我之前做体育主持咁样咧，咁我都一定要做 research。其实我做任何工作，就算 even 系游戏节目都好啦，我都要了解嗰日讲嘅 topic 系乜嘢，我不嬲都要准备好所有嘢先。 有冇边啲范畴你发现咧？即系事前准备系一件事啦，但系发现哇，真系好难，我睇极都未必明 唔明啊。 其实体育我系比较觉得有啲难嘅， 系 即系譬如可能系有啲术语嗰方面咧，真系要记，或者系几比几啊，好多数字啊，咁呢啲通通都要记咯。但通常记完之后，我就做完 就 唔记得啦。 你用咗几耐时间了解越位呢件事？ 用咗毕生嘅时间， 系咪到而家都仲系未 唔明咩叫越位？ 我就系了解到我身体嘅越位喺边， 涌泉穴啊！ 系啊，读一读先，去 边个位对眼睛好啊？女神大揭秘。 剛才你放了一點風了，是的，就說為什麼近排 fit 了一點呢？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剛剛失了戀這樣。 哎呀， 是啊，為什麼啊？ 為什麼？可能我不夠好了。 是我錯， 是我錯， 是我不對， 千錯萬錯都是我錯。有時候是這樣的，即我會覺得我但是突然即靈不是靈機一觸的，即突然間叮一声，了解到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够好嘅话，人哋唔会根本唔会舍得离开你咯。但我觉得如果佢离开你都一定一嚟有原因啦，二嚟系我真心谂翻转头，咦，我可能真系有啲位唔够好，即系你唔好 judge 对方够唔够好先，或者够唔够爱你先，你睇翻自己，我就永远就觉得好似自己从来冇审视过自己，即系过去呢十年拍拖我都系哦。你我分手啊，咁好啊，单身仲好，即好似你话斋咁样，单身幸福咁样，系咪啊？咁但系我就谂翻，哦，所以我就要积极啲，可能去装备自己啊，减啲肥啊 ，fit 啲啊，靓啲啊，做嘢用心啲啊，学多啲嘢。咁呢啲系我自己呢一个月学到嘅嘢咯。 但会唔会喺呢个月你话审视自己，你都发现到我原来我系一个点样嘅女朋友咧？ 我觉得我过去嗰十年系拍拖方面都比较 hea 即系觉得好似成日觉得恋爱可有可无嘅事，即系觉得身边嗰人走咗我唔紧要啦咁样，但可能谂翻转头就系点解唔紧要咧？就系唔够爱对方咯，系啊，呢样嘢就系我学会嘅嘢，咁所以即系知道咗原来爱系咁样嘅感觉，原来都会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位就系遇到一啲人你唔系咁爱嘅时候，就唔好开始去害人啦。 哦，嗰种懒嘅意思系，即系会唔会系可能好少为对方准备一啲 惊喜 啊，或者甚至乎系见面都少嘅嗰种懒，定系点咧？ 系啊系啊，可能宁愿会做嘢啊，或者见朋友比较多咯。咁所以过去十年我都系生活模式都系一样，系啊，即系都唔会话突然间有个男朋友就会唔见人啊嗰啲，我都会成日老是常出现嗰啲嚟，系啦，都 party 嗰啲我都会喺度嗰啲嚟嘅。咁所以不过就算点样都好咧，我工作都系摆第一嘅。 系， 无论如何，除非我结咗婚有小朋友，有家庭嘅话，我就会摆低工作。但系而家我会觉得我点解咁努力做嘢咧？因为做嘢永远都系自己，做嘢永远都唔会离开我。咁所以我就实干， 系 日日都做嘢。 有冇试过即系因为工作嘅原因系同过往 任何一个啦 嗌 交， 系啊，或者系咯， 又未必嗌交，但系可能对方会觉得唔开心咯，即系会觉得你系咪觉得我唔系好紧要啊咁样？咁其实有阵时又未必唔系咁紧要嘅，但因为做嘢系真系我自己一对手去打出嚟嘅嘢嚟嘅，虽然你话而家唔系话名气好好或者好红，咁但我追求嘅嘢唔系呢样嘢，我系只不过我想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我就希望我另一半就系即系支持我咯，系啊，我当然我时间上面我会挤到出嚟啦，咁但系即系有好多嘢我会摆心中，我未必会摆上台面讲咯。 咁如果另一半又系同你一样都系工作狂，会唔会其实喺呢个位置反而夹到咧？ 可能 OK 噶。 有冇试过呢？ 都有嘅， 系啦，咁但系好多时可能我另一半啦，譬如圈外人咧，可能佢哋啲工作时间都系比较固定啊。 系， 咁但系我哋呢啲系真系可能，譬如拍戏咁样就会拍通宵，或者可能拍两日都试过噶嘛。 嗯， 咁就见面比较少啲咯。但系好多时候我都会可能补翻俾对方嘅。 会用一种咩方式补翻咧？即系试过 用我 entertain 佢哋咯。 即系会唔会安可能特别留一日我请假就陪你安排一日嘅节目咁样会唔会呢一种？ 咁都会嘅，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好多节目嘅人嚟，我都好希望对方可以 join 到我嘅节目啊，一齐去啊，或者我中意睇演唱会嘅，我中意睇好多音乐上面嘅嘢嘅，咁我都希望佢会同我一齐去探索一下我中意嘅音乐咯。 嗯，你话审视过呢十年嘅自己啊，嗰、那个叫做喜好有冇改变过咧？即系喜欢类型嘅男仔，喜欢男仔嘅类型系啦。 我好多时候我啲 friend 咧，成日都会话吓，点解你啲类型咁跳？ 系即系你跳嗰堆嚟嘅，因为我哋有啲咧系好似嘅， 系 因为我哋有啲同事即系好似阿斌哥嗰啲咧， 好似嗰啲啊， 你 feel 到哇咁似样嘅，系啦，系咪有化妆同冇化妆嘅分别嘅咋？ 似样到成日都会见面嘅嗰啲 咁但系你嘅类型系每次都唔同嘅， 每次都唔同噶，年龄上面又可能争好远啦，但系都有个共通点就系我中意有肚腩嘅。 哦， 咦，我有啊，我冇啦，开始 系啊，可以越缩越细啦， 系啦， 呢个位点吸引到你咧？ 呢个位 你好激动啊，呢个位啊，我唔知啊，我唔知由几时开始，我都系中意有肚腩 ，even 又 但唔系肥嘅。 唔係肥嘅，我有啲男朋友可能佢都可能好高大啊，或者可能佢睇落或者好都唔，我唔中意瘦嘅，即係睇落都唔係肥啦，唔算肥啦，但係就係有個肚腩，或者可能佢冚得好， 係、 係啊， 但係我 即係咧，好似波式咁樣高嘅。咁但系一拿高件衫，哇，37噶， 大过个头， 好 sexy 啊！ 佢买六合彩啦，37， 但好正啊，我觉得。 点解咧？可以点样使用咧？ 揽住好舒服咯。 系 啊，同埋中意玩肚腩啊，揼啊揼啊揼佢。唔知道我个人喜好，我中意有肚腩，同埋中意有香味。 哦，但系个味道系指边类型嘅咧？ 系天然定系佢 茉莉花？ 冇噶，我闻到我中意就中意噶啦，即系可能佢冇香水，系自己睇香，我中意就中意啦。 哦，即系唔系嗰啲油顺剂，又或者嗰啲止汗剂嗰啲。 如果好闻嘅话，我都会中意噶。 O K， 系啊，我试过因为香味而同一个人拍拖噶。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种味道咧？我想知啊，有冇得形容咧？即系有啲嗱，我可能我喜欢嗰啲系奶味多啲啊，其实 奶哇， 奶味 系啊， 奶味又好重啊， 唔系尤其是唔系咩嗰个 朱古力奶定系咩啊？ 咩奶啊？蒙牛奶咁啊？ 酥奶咁啊？ 你咩奶啊？ 即系我意思系好似 B B 嗰入有种乳味、 乳香味。越讲越咩？喂，越讲越过分喎。 系啦，系啦，我喜欢嗰种咯。系啦，所以我女朋友喷嗰只香水咧，我形容系有啲似益力多味啊。 点解又跳去嗰度嘅？ 系咪爽身粉味啊？ 酸酸地啊， 有酸酸地，但系有种滑嘅感觉啦。 哇，闻到有滑嘅感觉， 好正噶。 哇，呢个形容我唔知点样形容。 滑嘅，奶嘅味道啦，总之系。但系你嗰个都未，同埋嗰个男仔点样？即系有一次可能朋友 gathering， 跟住你闻到嗰阵味之后，你对佢产生兴趣咁样。 系咯系咯，会成日想一路 follow 住佢咁样咯，即系一路跟住喺后面，就系为咗闻嗰只味咯。系啦，咁就即系太，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致命嘅诱惑嚟嘅。系啦，咁同埋我自己咧，我系西装控嚟嘅， 系 即系唔系着晒成套西装，我系应该咁讲啦，正确嚟讲系白恤衫控咯。 嗯， 咁你谂下着白恤衫加有少少肚腩，好正呢件事。 系啊，我以为白恤衫有肚腩会 系咯， 会好核突添。 可以，当然唔系。 我捞埋地中海上去啊 ，sorry。 当然唔系嗰只啦。捞 埋地中海啊，然后拎住个夹，然后哎呀，今日行山又惊唔醒啦。 唔系嗰只，即系可能都系有翻自己男人嘅味道啦。 系， 跟住又即系正正常常有头发啦，即系我最紧要吓。 有翻头发啦， 有翻头发啦。咁之后就有。肚腩真係好緊要呢樣嘢，係啦，咁所以呢啲咯，呢幾方面。 嗰啲手毛、腳毛、胸毛、須嗰啲有冇？ 最好唔好有胸毛咯。 唔中意嘅呢個。 腳毛就一定要有。 如果肚臍毛咧，你知道啲人生咗肚臍嗰個， 你有冇啊？ 我冇啊。 我有啊。 正所謂咩毛生上肚。 我覺得 OK 㗎，我覺得 OK 嘅。 正噶都。 呢个 OK 嘅。 OK 嘅配套嚟嘅。 手模 配套买楼啊而家 一站式嘅包包家私 包埋 room service。你见到个肚腩有个有个管理处喺度。 心理龙爪手。 嚟到呢一个心理测验嘅环节，咁咧，我哋今日准备咗个心理测验俾谭琪琪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就咁嘅，就系话喺日常生活工作里边啊，你会比较注重以下边个身体嘅部位咧？自己嘅讲紧 A 眼， 嗯 ，B 两边嘅腮啦 ，C 嘴唇 ，D 指甲。 你讲喺工作上啊？ 工作上面 系啦，即系嚟紧可能你要做嘢啦。咁你可能即係要 make up 嘅时候你最留意係边个部分呢， 或者一人间要过去下面嗰度拍嘢啦，你可能要即係要顾下 个样啦。是 是日常八点半噔噔。 佢仲要呢懒性咁自在八点半。 我又记错咗。 日常八点半而家係 season 2, ok? 我其实我係想揀指甲嘅，因为我自己好注重指甲嘅人嚟嘅。咁但係我又諗，但係工作上如果因为我 gel 咗甲㗎嘛本身。咁如果唔係好 close up 影到嘅话，咁唔係话太紧要。 但係都係指甲配，即係可能如果嗰日无啦啦崩咗嘅，咁你会唔会刻意避开个镜头影唔到？ 都会嘅。其实我本身想揀嘴唇嘅。因为我好怕上镜嘴唇睇落好乾，或者。 即嗰啲呀， 即係我呢啲囉。 我而家都有少少我未化妆。咁所以我諗指甲跟住 maybe 嘴唇咁样囉，係囉。 OK， 你揀咩呀？ 我会揀嘴唇，因为长期， 因为你真系好危， 长期好干同爆擦啊， 系啊， 所以我系会睇嘴唇。 系咪关你单身三年事啊？ 冇滋润啊嘛，因为我而家都招亲先，有冇想俾啲滋润我喺呢一度？我系揀嘴唇啦，你咧？ 我揀眼睛啊， 系， 因为我睇女仔第一下都系睇对眼嘅，咁但系尤其是我呢啲咧，如果可能你十点要 call 我做嘢啦，我系瞓到九点先起身嘅 ，OK， 咁所以好多时咧。一瞓醒嗰下咧，咁你知道有啲污糟嘢喺对眼嗰度咧，咁所以我好留，所以第一下留意就系对眼嘅。咁但系男仔咧，佢冇得拣啦，男仔会拣到样嘢，即系如果知道第二日拍嘢咧，男仔好多时忽视咧就 是、 个鼻嗰度啲毛发有冇突出嚟 啊？ 咁所以通常我就前一晚修咗修，即系整一整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呢四个嘅选择咧，我会拣 A 嘅，系啦。而指甲嗰度咧，其实我啲指甲系非常之核突。因为当我一紧张嘅时候，我系会搣 咬，系咯，我都会啊，有啲又咬， 系啊，咁所以我估 A， 咁我又冇理由查嘴唇同埋个腮啊，咁所以我拣 A 咯， 眼睛嘅， 系啦， 系啦，咁啊，我系嘴唇啦，咁咪指甲啦，指甲你比较多啲嘅，咁我哋听只歌翻嚟，跟住咧就会揭晓究竟呢四样嘢代表啲乜嘢啦。 试过与最爱遇上有过满满正能量，试过胜仗变成败仗。我不畏惧地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如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冷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吧。Set me free, set me free， 纯情色烟火。 free， 别来阻止 who I wanna be。 宁静之中问我害怕吗？没有梦怕黑，凭自信发梦，我够资格。 Just let me be， 我有黄淑曼的这一首 Dream My Dreams 啊，叫什么八点半啊节目 一上 终于啱啦，隔了这么久。我们今天访问是由谭琪琪，新闻回来之后会有他的。另外刚才少年波成月八宝一的发布呢，我们都画了个样摆了上网了，你上 Facebook 找我是你的后援会 Facebook 啊，投票啊 Facebook 啊。 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嘅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每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亚皆老街。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联合道公园。跟住啦，提提你啦，为咗配合西贡区嘅天后宝诞活动，直到5月29号，宜春街、连春街同埋万年街啦，分别有局部封路同埋改道嘅安排。专线小巴路线2号、3号、3A、4号同埋 4A 嘅总站咧，系暂时迁往万年街。咁另外宜春街嘅的士站咧，亦都系暂停使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嘅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同批次编号。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寻常试认真做 茶餐厅入面有一个叫做水煮蛋，即系、我突然间又突发奇想呢个嘅牛奶糖啊，抌落一杯滚水嗰度，即系个水煮牛奶糖。 阿莫而家有暗黑料理啊！ 好震啊，揸住嘅时候。 闻下臭唔臭啊？ 阿乐。 哇！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的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试认真做。 集结最新最多的韩流资讯，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以最动人的韩文歌陪你度过不一样的星期天。 大韩旋风 RTHK Radio 2， 대한전风추천해， 들어주세요。 为你吹动韩风的是我，我是秋璇。 Hard Carry Head，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点到六点，大韩旋风，秋璇，旋动 K-pop 新势力。 崔杰彤，你真系示范到任何题目都可以完美咁赞老板吧？ 示范我有咩？ 嗰款咧，我觉得系最难 handle， 系 即系 Uncle Auntie 系好认真嘅， 唔讲得笑嘅，即系好似对老细咁样咯。虽然我哋老细都几搞笑。 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崔杰彤周末有情人。今个星期嘅题目系进击的挑战者。 私分，不如你睇下今个礼拜揾唔揾到位赞老板啦。 On a Saturday night。 谭琪琪，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就是我一睇佢嗰阵时，我以为佢系一个斯文啦，会写诗嘅人啦。点知原来咧，佢都系有呢个反差萌嘅童颜嚟噶，同埋我唔知佢几岁啦，不过。 Hello， 我是 Kiki 谭琪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嗱，咁我今日我四一后援会嘅嘉宾咧有谭琪琪嘅， 系 啦，咁我哋 再八点半， 系日常八点半。 你我成日记错嘅， 你第三次啦， 一上， 我就嚟打你啦， 我成日记错， 有冇好奇？ 其实我哋夹好咗嘅，咁大家有机会再听到。 冇啊，我三个有两个都话冇夹好。 系啊 ，sorry。 有冇好奇点解记性咁差都可以做电台主持啊？ 因为可能口才好咯 ，maybe。 得把口啊， 唔记得咗一上啦嘛。一常系， 头先又话记好啲， 往事只能回味噶啦。 唔知咩叫咩名字啊？ 谭琪琪， 好彩你仲记得。 谭肥肥啊嘛。 咁我哋咧就有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重复一次题目就系喺呢个工作当中啊，你会比较注重以下身体边个部分呢 a 就眼睛 ，B 就两边个腮啦 ，C 系嘴唇 ，D 咧就系、是、指甲嘅。咁啊，一就拣眼睛啦，我就拣嘴唇。咁啊，琪琪就拣指甲啦。 系。 好，咁我哋就先听下另外嗰几个嘅选择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同阿一一样拣咗 A 眼睛嘅朋友，代表你哋喺通常情况之下冇咁容易被一般异性迷惑嘅。不过如果你真系爱上一个人嘅话，就好易沉船噶啦。拣咗 B 两边腮位嘅朋友。代表你对异性的警觉力非常之弱、哦、无论对方是真心定是玩你都好，你都分不到的。至于同波性一样揀了 C 嘴唇的朋友，你的外表看起上来比实际的年纪还要小，想法亦都比较单纯。如果你是女仔的话，遇到花花公子类型的男仔就很难逃出对方的手指了。如果你是男仔的话，就要小心女人的诱惑了。咁究竟今日谭琪琪所揀嘅 D 指甲又代表啲乜嘢呢？ 心理龙爪手。 咁究竟指甲 D for dog 就系话你对陌生或者未交往嘅异性咧，会提高警觉嘅，唔会一见钟情。但系头先你讲个味道已经。 吓、啊！我系成日一见钟情噶 ，really 即系呢个唔准咯，我都唔准啦，我都唔准，我好易俾人打动噶。 我哋抌走佢，我哋 好期待啊！集中到你，我呼吁揾人嚟打动我试下，唔准 上嚟打佢都得嘅。 我呼吁大家嚟见下我，我一见钟情啊！ 系你个一见钟情系你容易啊？你话 我都几容，唔系几率。几多咯？即系我会我，譬如我第一眼对呢个人有好感嘅话，就系、是、有好感咯、嗯。如果我第一眼对你都冇好感嘅话，你就拜拜。 嗯、OK， 咁、嗯、但系我想知道过去嗰个数字入边有几多成系一见钟情？有冇嘅？ 嗯，两三个咯。 嗯， 都有。 但系因为佢跟住个心理测验系话。你是要哪些的男朋友呢，就要認識了很久由 friend 转化成男朋友。 我好少。 即是你很快会决定的。 我很快决定的。 哇。 所以不是成日都错误的决定。 但个条件都是基于个味道那里的。 其一啦。 我基于个感觉咯。即、嗯、譬如我觉得这个人、欸、可以交往来试试看那就可以咯。 嗯。 但是你说譬如我不是很条件型那些，我不好理他、你有没有钱啊，你靓不靓仔啊定什么东西咯。是啊， 即不是一个实际的条件，是个感觉。 不是，所以我很多不同男朋友都不是很同类型。 最奇怪的那个类型是试过什么呢？ 没有，我什么类型都有的，譬如很挫的类型又有，很纯的类型又有，很高的类型又有、 很矮 年纪大很多的人又有，年纪小小小的人都有，即是什么真的都有的。 好挫嗰个，我想知道佢系点样好挫嘅类型啊？系属于 对镜对镜咁整头整好耐，用耐过我嗰啲， 即系好知整嗰啲， 知整咯， 知整咯，系啊， 系，但系呢啲你都接受到嘅。 哦，咁我冇所谓，如果系男朋友就冇所谓咯。 哦，系啊。咁如果譬如初初识你嘅话，一个男仔对你有兴趣啦，虽然你就凭感觉啦，但系佢、可能佢真系又系一见钟情，对你想发展一下咁样，咁佢用一啲譬如 message 攻势啊，同你 keep 住倾偈，约你知你中意睇 concert， 约你出去睇下演唱会啊、音乐节嗰啲，呢啲会唔会一个容易入手嘅方法呢？ 如果我一开头系建基于我对你有好感嘅情况下就可以啦。 嗯， 但系如果一开头我都唔系好想同你呢个人讲嘢，或者系哇，即系。已经奠定了未必会到下一步呢、我就会很快地会拒绝的了。 OK， 即是如果由零开始去追你，其实基本上都没什么可能的。 不是没可能的，那我又不可以这样断了自己的条路。 现在他都是 okay, 欢迎大家追求我。 好，我正啲俾你讲多次啱啱嗰句啊，欢迎大家。 欢迎 定大家追求我吧。 系啊，而家电话系嘟嘟嘟嘟嘟嘟， 电话系 打电话嚟啊，你系咪几兴趣？ 热线， 你又需要一下帮佢落闸啊自己。 我单身都冇问题嗰啲嚟嘅，我都成日自己一个人。譬如我就算 even 我有好多朋友或者有男朋友都好，我都会自己一个去食寿司啊，自己去睇戏啊，自己一个去音乐节啊，我都会嘅。 但如果要打动你，最易打动你系点打动？ 唔好烦我咯。 哦，咁你自己做呢个节目。 我哋想打动你啊，因为我哋决定跟住落嚟都唔问你问题啦， 你自己做落去， 你做紧主持啊嘛， 你自己做落去， 唔可以多嘢讲过我咯， 真嘅呢个， 因为我太多嘢讲， 哎，我都唔中意讲嘢噶，哎，等我唞下先， 你见我系我可以自己一个讲四个钟嘅嘢都得噶， 我反而好奇嗰种嘅感觉系如何来，即系好啦，今日我哋见面啦，你而家对我哋两个嘅感觉系点啊？ 好啊。Nice， 即係假設波勝追你係有機會嘅， 我都話我唔否定任何人追我嘅可能啊，係咪？即係可能突然間嚟一個位，哇點啊咁樣啊？你知我個人幾跳噶啦。 如果問你即係呢一刻啦，對阿一同我嘅印象，即係呢一樣嘢係你覺得做完呢個訪問之後，我都會記得關於呢個人嘅一樣嘢，你而家講唔講得出咧？ 我講得出㗎， 係阿一先啦。 阿一啊，都係會用投注 app 嗰啲人咯。 无论佢点样解释，你都依然觉得佢系有 account。 即系你系好似我所有嘢都要 number one， 所有嘢譬如跑啲咩都要第一嗰啲咯。 系 系啊，贯彻你个名。 唔怪之你过往嗰啲都系错晒，你啲感觉系错晒。我而家完全冇嗰种嘅执着啦。啊，求其啦，输赢都冇咩所谓啦。系我话，即系因为我想约阿谭琪琪做访问，咁我问斌哥攞电话啦。咁斌哥，哇好啊，揾佢啊。你唔使做噶啦，个节目佢一个人做晒就得噶啦。 呢个系俾你哋喘息嘅机会。 哎，我都想投，我呢几年都攰， 呢几年都攰，好攰。我对住你呢九个字，我都开始有啲攰 啊。我哋去下一个部分啦。 女神实验 情景题 系啦，咁本身我哋通常预备啲嘉宾咧，都冇啲咁奇怪啊， 系 冇啲咁夸张嘅。 我哋倾嘅时候，跟住阿一同我讲，佢话唔系，佢应该可以再偏啲， 系可以一啲离谱嘅。 来吧， 系啊， 系啦，咁所以就 set 咗个好离谱嘅嘢。 系 假设有一日你屋企睇 DVD， 嗯， 喺 DVD 嗰度忽然爬咗只精子出嚟， 嗯， 咁你点处理咧 ？Say hi， 好切合佢， 唔系点啊？ 做个朋友啊？ 唔系，咁我会问佢咯。你系究竟点样爬出嚟嘅？即系我未见过呢样嘢。你可唔可以俾我六条片？我想摆上 story。 可唔可以试下我爬翻入去个电视度？ 都系工作第一。 你有冇 page？ 我可唔可以 tag 你啊？ 你啊！ 呢样嘢系完全系即系反咗呢个自然界嘅定律噶嘛？ 即系你首先你系唔信呢啲嘢嘅。 我唔系唔信嘅，万物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呢啲嘢，我都好中意研究呢啲嘢，所以我会觉得好正常，所以我唔会哇，唔系可能第一下会咯，即系好似有人突然间跳出嚟嗰下啦，咁哇，跟住我就会How to do it 嗰啲咁样咯，即系我就问佢，咁我可唔可以，譬如我想去我 friend 屋企，我可唔可以你带我喺佢电视度爬出嚟， 好似随意门咁样， 随意门， 我入去嗰度， 随意门嘅功用。因为我一路都好想要个随意门，我可唔可以去巴黎嘅唔知边个酒店嘅电视？我 check 咗有空房嘅，我喺嗰度出现。 嗰度有个有肚腩嘅男人添， 系啊，你啲发个佬 冲出，唔系咁样会吓亲人嘅，佢会走嘅，所以我就纯粹去旅行，但系霸咗嗰间房免费嘅。 哇， 系啦， 所以呢一个冇嘢。 好啦，第二个假设啊，一日收到个包裹，入边系嗰只 Annabelle， 系， 咁你又会点处理呢？ 我唔系摆喺我啲公仔堆度咯， 揽住瞓添佢。 唔系我觉得佢都唔系恐怖嘅。 有冇令你惊嘅？ 系咯， 即系鬼片啊嗰啲咁样咧？定你本身都唔怕嘅？ 我好怕，认真讲嘅，我好怕一啲咧，佢用 你觉得你啱啱嗰啲好唔认真？ 我觉得嗰啲麻麻地啦，嗰啲小儿科啦。即系如果你话譬如可能系佢专用声效去吓你嗰啲咧，我自己唔好中意睇。 哦， 即可能比較西方嗰啲就係好多時用呢啲招， 即永遠都 係 用嗰啲哇嘣，嗰啲咁我覺得 好冇內涵啊，係咪咧？呢種嘅客或者好皮毛嘅客， 嗰啲客你咧，你嗰啲完全係自己生理上面會嚇親嗰啲咯，即好似有人轉角嚇你嗰啲，根本你 嗰啲一定會有反應咯，係。 係啊，嗰啲係驚嚇咯。 係。 係啊，咁所以我就唔係好中意嗰啲，因為我心臟會有啲痛咯。 咁如果真係話驚嘅，譬如可能鬼片、恐怖片嗰啲咁樣，你有冇咧？ 我就因為我拍嘅第一套電影就係鬼片嚟。 嗯。 所以我自己又唔係話我百無禁忌嘅，我唔係好驚呢啲嘢。但我相信有呢啲嘢嘅。 但係如果你話日常生活當中真係有樣嘢你係驚嘅，有冇咧？即係鬼呢啲你可能唔怕啦。 哦，有。我驚，我好驚一啲女仔佢可能睇落好靚，但係原來佢腳嗱，我唔可以講個字嘅，因為我自己嘅恐懼嚟嘅、 嗯。 手指嘅相反，即係腳嗰部分啦，腳篤啦，我好怕啲女仔著涼鞋，但係佢個腳篤好唔整齊咯。 哦，我明啦，我明啦， 我即系你净听到都会， 我听到或者我唔小心望到，我会有少少反胃咯。 哦 ，OK， 即系如果用翻手嗰度就即系手指啊，你讲紧 系啦，手指嘅脚嘅部分。 OK， 哦， 我听呢个字都唔得噶。 即系换言之，你系冇嗰类型，即系会露出嚟嘅鞋咯。 唔系我有嘅，因为我好整齐。 哦，佢自己 都要靓嗰啲啫，佢咪唔睇得嘅， 我自己好整齐 ，OK， 但系我见过我太多女仔 friend 佢 系。个圈赚钱， 因为我对呢样嘢好执着噶，我好执着，因为咧，真系好多女仔咧，有一句叫咩？咩头咩观音？ 观音头扫把脚， 好多系咁。我奉劝而家收音机听紧嘅大家女仔嘅话，务必真系整整齐齐自己只脚。 但男仔就冇所谓嘅。 男，我觉得男仔唔系冇所谓，即系整齐咯。你唔好捆晒黑边咁样咯。你明唔明我讲咩、 啊？ 即系女仔好多时咧，我见到譬如我话唔整齐嗰啲位咧，就可能污糟啦、裙黑边啦，呢啲系已经好基本。第二就系可能佢譬如佢要搽指甲油， 嗯、 但系你甩咗又唔补嗰啲咯。 哦， 你明我讲咩啊？所以我 即系你喺呢个位置，其实可能类似强迫症咁样，即系好唔整齐，你就觉得好唔舒服。 我会觉得好核突咯，即系咁，不如你唔好。穿涼鞋啦，咁、你咁樣咁樣，我唔得 啊！你明唔明？我一諗起都唔得 ，sorry。 咁如果男仔有時候我用翻都係手嚟做就比喻啦，咁你踢波嘅時候個手指公嗰位成日會可能瘀咗黑色一劈嗰啲咁，咁嗰啲有冇事咧？ 咁嗰啲無可避免噶嘛，因為嗰啲係你真係整傷或者乜嘢，但菌黑邊你嗰啲你可以自己清潔噶嘛。係，咁、所以我係好注重我另一半嘅清潔。整潔度嘅， 哦， 係啊，我覺得呢啲嘢係一啲 detail， 所以我會睇咯。 有啲執著嘅呢一個 鬼唔驚，反而驚嗰樣嘢。 好核突嘅，我真係我你陣間 Google 一啲圖咧，都會死 的。如果隻精子隻腳就係好核突嘅話，咁你 我即刻嘔啊！ 通常啲鬼片佢就見到隻腳落嚟先噶嘛，未見到成本。 我想精子自己都有剪指甲啩， 我不知道他啊，他头发都不剪啊， 同佢倾下，你咁 friend， 又 follow 咗佢个 page。 恭喜丝绒， 嗱嚟到访问最后啦，我哋一个重点嘅环节，送礼物嘅时间。 Yeah! 系啦，琪琪又出咗一个系美少女战士、哦。 系啊，我中意美少女战士。 你中意嘅程度去到点啊？即系储到佢嘅嘢？ 储到佢嘅嘢啦，跟住特登咧，可能去日本咧，就为咗因为佢有个有 展览， 有个展览咁样咧，我就特登过去，跟住扫晒佢间铺啲嘢。 我试过一次 美少女战士啊， 数码暴龙又系，忽然有个 pop up store 咧，尤其是咧。當地嘅 pop up store 咧，啲嘢係零舍靚嘅， 零舍吸引。 我本身嗰個旅程咧係預咗10,000蚊嘅旅費啦，我好似第三定第四日去嗰度咧，用咗得翻1,000蚊起身。 哇！ 你數好多嘢喎、啊， 數好多。然後我早兩日執屋嘅時候，我做咩連 passport 套我都買兩個咧？ 你有兩本咩？ 係唔出奇嘅，因為你失憶噶嘛。 唔係啊， 啱喎、 啊。 叫咩話嘅節目？ 自在八点半 又讲错啦，再错 日常八点半啦， 唔怪你买两个 passport 套啦， 可以再错，佢仲要深思熟虑之下自在八点半， 我未见过一个人讲错咁多次嘅， 系可以，你都算系奇葩啦， 我谂你要罚抄啊， 你唔使电视部发展啊。你连照名都讲唔到， 你记唔记得自己系边个啊？爸爸，你屋企喺边度啊？你都挂个牌喺度， 你挂翻个地址喺度啊？ 啊，呢、這个真系棘手啊！ 系啦，就系、是、咁样咯。试过咁样买嘢，买过啊，买咗噶。 嗯，你中意嘅嘢系有阵时，即系你觉得你唔买，你特别喺外地啊，你唔买嘅话，你真系飞走就冇。 系啊系啊，好好借口嚟。 有冇计过大概用咗几多少钱咧？喺美少女战士。 哦，因为好彩咧，佢就算我扫晒成间铺都好啦，好彩佢出都唔系话真系咁多嘢。 系。 咁可能都 around 接近八千。 而家所有， 所有加埋， 唔系净系嗰次，所有系啊， 美少女嘢 啊，系啊， 诶，因为好多都系可能生日礼物嚟嘅，咁、 哦、 所以我计唔到。 系系，咁头先八千个意思系即系可能你一次数嘅时候，可能 五位数一定有嘅，因为我成日买 figure。 figure 就真系不得了啦！ 你跟得好贴嗰啲嚟噶？ 我唔系跟得好贴，我纯粹我见到靓我先买。 哦，即系唔系嗰啲一出就买嗰啲？ 或者因为你知 figure 有阵时佢啲价格好跳动噶嘛。即係好浮動嘅，咁所以咧，我有陣時可能等佢平少少我先買，因為我未必即刻要咯嗰啲人咯。 咁、吸引你嘅地方係咩？美少女戰士 係靚， 有冇買埋嗰啲衫想自己 cosplay 咁樣咧？ 我有一年 Halloween 試過， 就試 過 OK 嘅。 OK 啦，我唔 应该问佢，你应该问佢嗰啲 friend。 你我 求其几个 friend 好唔 OK？ 佢入边有几个噶嘛？ 嗰几只猫啊， 我净系 Sailor Moon 咋，我净系 Sailor Moon 咋。因为咧嗰阵时最好笑系咩咧？咁跟住咧，咁佢咪有呢、這个头嗰、那个。 皇冠咁樣， 嗰啲叫咩？ 環 球式咁樣啦， 推熱貼啊， 係推熱貼咁樣啦。咁我咧，但我咧唔見咗嗰兩條邊喎，咁、我得翻一粒嘢，咁我擺咗喺中間。 你變咗嘉義媽媽喎？ 係，唔係啊？我啲 friend 問我，你係 cosplay 呢個 Sailor Moon 成印度西斯係咪？所以其實我唔知係咪算 fail 咗。 好啦，所以今日就係呢個美少女戰士。有冇特別中意邊個角色啊？嗰啲 咁， 四人滿啦。 即係如果男仔買美少女戰士俾你，其實都冇得輸噶咯。 其實我係好易氹嘅人嚟嘅，係啊， 好多女仔都咁講嘅。好 哇， 好啲， 好期待啊！ 嗱，我覺得咧，即係既然知道嘅話咧，應該要跟得好貼嘅。呢、這個貼到咧就最近喺香港開咗 pop up store 啦。 嚇！咦，我又喺呢間鋪頭買喎。 係啦，因為同埋 撞啊。 真系唔知 道，唔系撞，唔系撞。 呢一个咧就系阿 Luna 嘅可以随身带出街嘅镜、啊，因为最近 crossover 嘅。 好得意啊！呢、這个 系啦，咁啊同埋一个铺头，咁所以咧呢、這个又可以用得着。 系、這、呢、個這个用得着。 同埋因为咧，斯拉妹有太多只咧、啊，即系有六七个角色啦。我觉得猫得一个咧可能会好稳阵啲啊。 我就系同你喺同一个地方嗰度买啦。 系你买边个？ 哇！ 哎，我都有见到，我都系谂紧买边个啊？差啲撞啊！我哋 争啲撞， 争啲撞。 好靓、啊。 系啦，嗱。咁咧，我就喺度選擇呢個係深藍色啦， 係 深藍色同白色。咁我即刻上 Instagram 睇咧，阿譚琪琪佢好多嘅嘢咧都係白色嘅，咁所以我就買咗白色。 哦， 而且我覺得咧，嗱，今日係著白色，即淺白色啦，類似係啦。咁而且我覺得大塊啲咧， 係 吸引啲啊，即係呢嚿嘢大大大嚿嚿，咁一定唔會整唔見啊嘛。 但係我 咁樣吊住 咧，呢個就係方便你出去。 呢個係鏡嚟嘅咩？ 係啊， 好得意啊！ 同埋咧，我有諗一個問題，因為佢有個拉鏈包住咧，你袋喺袋有陣時咧。你怕爛嘛塊鏡、 啊啊啊、 一拎住呢一個呢就冇嘢保護啦，但呢一個貓仔頭呢佢有拉鏈包住，咁你出去你而家有時要拍嘢嗰啲隨身望一望呢呢、這個我覺得 fit 好靚，同埋呢我可以一個擺屋企一個擺鏡囉， 我諗住留喺佢 擺鏡 囉， 擺 長留戀與你家， 多謝 第隻歌叫咩 垃圾 啊 你哋系咪串我系垃圾啊？ 唔系啊，佢嗰个礼物系垃圾啊嘛！ 多谢多谢，你知你发现我系最少女心呢一刻咯。 你拣一份赢，你会拣边个嗰份咧？ 赢啊！ 系 胜出嘅， 我会拣呢份。阿一 系关个公仔事定系？ 好笑咋！ 我中意白色多啲。 哦，好彩我做埋呢方面嘅 research。 白正啊，中意。 同埋有粉红色啊！我而家咧越老越中意粉红色。 你中意啦，你开心咪得。 我哋最尾俾你公开呼吁啊， 系招亲啊！ 我公开呼吁大家送多啲美少女俾我， 你自己揾咗啦咁样。 多谢大家， 今日都系谭琪琪 ，thank you，thank you。小蚊飞在我睡床外，小蚊躲入我梦魂内，小小生命存活要紧一心给它饱满未来，只想体验爱是存在，细鲜花尽管极快凋谢，愿意再让我可以等待，学懂怎去自爱，当然像我恋爱，像直问谁活得开，轻一出破折扣，小小的温暖已 听过有我哋其中一位前度李正君嘅新歌，歌名叫《小蚊烂》。咁啊，我哋啱啱咧就会摆片上去我哋嘅 IG、Facebook 啊 ，search 我射啲后会唔会就会见到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就德国给予涉及旺角暴动案的黄台仰和李东升政治庇护，寻日会见德国驻港处理总领事，表达极度反对和遗憾。他说，事件是冲住本港独立司法制度而来，令人觉得本港法庭不能够给予被检控人士公平的审讯是非常严重。林郑月娥指出，好容易找到旺角骚乱事件的事实，无论入境或难民审批当局应该基于事实作出决定，但看不到德国有检视过事实，质疑对方看不到事实陈述。欧盟代表就修订逃犯条例发出外交召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寻日会见欧盟在香港的代表和部分欧洲国家驻港领事，听取意见和作出解说。林郑月娥话：问对方实际的关心，以及法例点样令他们的国民或商界担心，但睇唔到，但佢听唔到具体意见，对方只是宣示立场。佢重申会听取意见，如果可以消除国际疑虑，特区政府愿意继续做。被问到欧盟发出外交召会是否前所未有，林郑月娥表示做法并非前所未有。佢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外国领事曾经就同性婚姻表达立场和关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认为，有关举动是出于对条例的误解，对问题掌握不足，亦都涉及地缘政治。有团体分别举行活动，支持和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全港反送中联席在观塘港铁站外摆街站反对政府修例，他们表示会在全港各区摆设超过60个街站，向市民讲述修例的严重和紧迫性，又呼吁市民上街表达不满。另外，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一连两日举行巴士巡游，支持修订逃犯条例。联盟话，截至今日中午12点，收集了超过44万份联署支持修订条例。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处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将会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路透社报道，两人将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防务会议。美国官员说，两人将举行会谈，认为美中的关系包含竞争和合作元素。魏凤和将会在论坛发表演说，是中国防长自2011年以来首次。另外，五角大楼表示，中美官员今个星期初在华盛顿会谈。国防部的声明说，双方讨论了南海和北韩问题，指对话重申了两国建设性、目标为本的军事关系，特别是在危机时要保持开放和明确的沟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康庄道桥面去红隧方向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落跑马地系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啦，以及系加士居道过海，亦都系暂时正常。近日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咧，仍然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啦，就系为咗配合活动进行，直到今晚嘅凌晨12点，中环站线里咧都系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活动进行，直到今晚嘅凌晨12点，中环站线里咧都系会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系我钟坚啊。才哥话最近受到啲新闻嘅启发，今次节目嘅命题系星空革命， 即系喺云南嗰度咧，有啲科学家咧就系将掌管大脑，即、就、系、是、人类嘅大脑发育嘅其中一个基因咧，简称叫 MCPH1 啊，呢个基因咧就植入去一个猴子嘅脑入面。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我是凌子维，师兄祠堂开张咗个零月松啲啦。 祠堂叫李三维，宾正系一家嘅智慧。 好开心噶，因为咧我哋嗰啲特别节目啊，灯光熠熠耀祠堂呢啲咧，好好反应啊！如果你未睇，但系你又想迟啲参与嘅话咧，方法非常简单，就系 search CHING 中文字祠堂，我哋喺个 page 度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2，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37啊，报天气啊，唔该。外面气温28度，你当我咩啊？ 你 个波啊波啊！ 报天气啊，唔该。 相对湿度，88%，哎呀，好嘢！你每次叫我真系听话，哎呀，对你几好。 好嘢，好啦，我哋啱啱咧个开头咧就提起买游戏机呢样嘢嘅， 冇错。 咁啊个故事就系话咧，我行入一间嘅游戏机机铺啦。然后见到好多呢即是唔同种类嘅 game 啊，就觉得咦原来呢个世界咁大啊，就似天圆地方咁样。 才哥热线，才哥热线，下星期才哥讨论区，才哥讨论区 会讲咩呢？ 我今个礼拜都想，才哥原来都鍾意打机㗎。 哎呀。 咁啊好啦，咁啊见到即係好多 game 之后就忽然呢就又心痕啦。咁但係呢其实我就忍住手嘅。 好叻啊你忍得住。 好啦，究竟我係见到啲咩而忍住手呢？即係我见到铺头入面另外一样嘢、而我忍住咗手嘅。你估系咩？ 铺头里面另一样嘢係关价钱事嘅都系。 未关价钱呢个地步嘅。但你返到去细意品上。 是即你就明白是跟价钱都有少少关系，都是跟钱有关的。 见到啊，又不是叫啲 game 啊，应该真的不知道、啊、做什么、 啊、开股啊， 开股啊，听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除了好像刚刚谭琪琪话斋不要赌储蓄好之外呢，我哋推介你另外一句说话，不要买储蓄好。例如买游戏机，你发现咦啲价钱开始回落多些少啦。例如你諗住由原本嘅2500去到而家2000有得买，平咗成5嚿水，唔係唔买呀嘛。但係当你细心咁諗，好多时你买咗部游戏机之后呢，就会买好多周边产品㗎。例如买个卡套啦，买个机套啦， 基兔咧又分皮啦，有分直胶啦，又或者系透明胶噶。然后又要买埋个荧光膜贴，买由原本嘅2000蚊，可能一洗咧要洗到3000几噶。咁所以你唔好以为买咗部机就一了百了，其实仲有好多手尾，好多钱要洗噶。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不要买，储蓄好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其实咧，我系见到咧，佢游戏机摆咗喺中间啦，咁然后上面晾咗一堆 game 啦，咁然后咧就心动咯。咁心动睇咗啲价钱之后咧，佢个价钱系包咗只 game 嘅，咁我开始已经拣紧。如果我真系买，系买啲合家欢啦、啊，定系买呢只我玩开嘅 game 咧？ 单人玩 啦、 啊，定系 咁已经谂紧呢样嘢啦。跟住然后个头一转啊，镜头一转，我见到侧边咧有一堆卖佢嗰个游戏机嘅手掣啦。手掣套啦，而且佢有出埋嗰啲太盘啦， 系啊，好多啊， 有绳啦，有机套啦 ，SD 卡套啦， 系咪有咗啊？咁样啊， 有咗啦。咁我谂啦，又系另外一个大坑嚟嘅。我几了解自己份人咧，当我买咗一样嘢之后咧，我系会买好多佢嘅周边产品。咁我就知道，我真系会消费嘅价钱咧，就比起即系假设部机2000蚊咁样啦， 你加多2000啦。 加多1000，真系要挨3000先至走到，咁我就真系换言之，我嘅消费系要去到3000，咁我就停咗冇做呢样嘢啦。 你都几理性喎呢个位， 好理性嘅呢个位。 系咯，因为其实你见到啲自己咁中意嘅 game， 你好自然你就会落坑噶啦。 都未嗱，未系 game 嗰个位嘅，即系如果你觉得买 game 咧，你都起码系玩，而系你买一啲咧好无鬼位嘅一啲周边产品啊。件事系点样呢？嗱，好多时我哋买电话啦，买电话最开心嘅，除咗就系你有部新嘅电话之外咧， mon 贴咧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功能性嘅嘢啊。 mon 贴都系要拣啊， mon 贴都系要拣啦。究竟系玻璃啊， 要钢化啊，定系边啲咧？ 而家又有啲咩液体啦、纳米啦、 防偷窥啦， 系啦， 做咩正咗？ 防偷窥系， 即系话你隔篱嘅人系睇唔到你个电话咯。系啊，阿欧用开始噶， 我以 为 系防止使用嗰个人去偷窥人哋， 系防备偷窥。 系啦，咁啊，所以好多呢啲周边嘢买，但系咧，如果你话买电话咧，真系最败家嗰样嘢系买咩啊？ 你讲 买手机壳。 好彩我哋唔系女仔，唔系玩埋嗰啲塞咧，又系另一个世界。 系、哦、系，又有个 ear plug 噶， 系 啊，玩 plug 噶。 咩？因为手机壳我就好彩啲嘅，我就系追求咧最简单，我就要直胶质地嘅啫，纯色就最好噶啦。但你就唔同啊嘛。 我唔系嘅，我要买公仔嘅。 你嗰个爆咗嘅日向巢。 我有两个嘅套路嘅，即系有两个嘅坑位嘅。第一个即系以手机为例子啦，我系会买几款嘅，即系例如啊，换咗啦，系啊， 睇下 生活得好快噶，嗱嗱，而家又系火影忍者啦，呢个 换机如换人换女人， 系换换壳换得好快嘅，咁所以咧，嗱，我而家呢部咧系阿米嘅电话嚟嘅， 系、 哎、咁啊，好啦，我谂1300-4000左右啦，但我啲手机壳咧 换咗几多个啊？你 我谂买咗4-5个啦， 咁多啊， 4-5个手机壳， 嗱， 一个30几-40蚊，其实我已经去咗200几蚊噶啦， 都系啊， 200几蚊其实就 系、是、一个电话啦，差唔多系嘛， 唔止啊，五分一个 send message 俾我， 佢应该问我系咪自在8:30定日常8:30，你可唔可以俾翻部电话我？ 我睇紧你个壳啊嘛，你继续，好靓啊， 咁我系买好多壳嘅，咁呢个系第一个原因啦，就系、是、买唔同公仔去配啊。即有时你无啦啦想买火影忍者，有时无啦啦见到高达，又或者见到即数码暴龙又会买啦、嗯。所以首先就系基于个公仔咧，就买咗好多嘅手机壳嘅。咁啲手机壳咧，有时个情况系点样呢？你都未攞嚟用啊，个电话就已经坏掉了。咁、 哦 哦、所以咧，屋企系积咗好多手机壳嘅。咁另外一个原因点解买咁多手机壳呢？就是、由于我唔系用一啲比较大路嘅电话，即系如果你话 iLong 嘅，你行落街间间铺头都有 iLong 啦， 即 系 你买定啲存货啊？ 系啦，我好担心买唔到嘅。咁、 哦、 有时你真系会可能跌落地下又坑爆咗啊，又唔知点样又断咗。咁如果冇个套喺度咧，好唔自在8:30啊！ 哎呀，好唔得啊， 好唔自在，系啦，唔安全啊。 咁所以咧，我就点都买多一两个摆屋企咧，就系咁样积嘅。咁所以咧，我对上嗰部嘅 LG 机啦，又或者再对上嗰部华硕机咧， 系 我屋企仲有未用嘅手机壳喺度嘅。 哦，嗱，如果去翻游戏机个层面啦。而家當你即係都有諗住買部機啦，嗰部 Witch 啦， 係。 如果佢有兩個版本，一個正常版，另一個咧係特別版，佢嗰個殼咧係刻咗火影忍者上去，連埋嗰隻 game 一齊出嘅一個 box set， 但係可能就俾你就咁買部機加隻 game 咧，貴多幾嚿水。你估你會點揀？ 嗱，呢個位咧又係一個好 tricky 嘅位嚟嘅。嗱，永遠咧呢啲遊戲機啊、電話啊或者一啲嘅 gadget 嘢咧。都会同一啲卡通片或者漫画咧系 crossover， 然后咧就出一啲限量版嘅嘢嘅。嗱、 啊， 呢啲咧可以有平有贵嘅。咩、 嗯、 叫有平有贵呢？即系如果你真系出啱嘅，受欢迎嘅，系真系可以贵，可能贵多50% 嘅， 可以有人炒添噶。 系，即系例如如果个 P 字头系同蜘蛛侠 crossover 之前， 系啊， 阿斌咪即刻买咗 部 啦，又贵几嚿水， 几叻啊？ 几嚿水啊？贵多？ 唔记得贵几多啦。 总之贵贵， 阿斌先买到啦， 阿斌买得起啦。咁但系有啲咧系 crossover 一啲咧，谂住炒得起嘅，结果变咗蟹货咧，佢会忽然平咗噶。 哦。 即例如假設我記得早排咧係睇嗰啲music player， 即 MP3 啦，你當係。咁有一個牌子嘅 MP3 咧，同一個嘅 K-pop 嘅組合咧就 crossover。 嗯。 但係 C 二個 K-pop 組合賣唔起， 唔出名，唔夠勁。 係啦，咁結果咧令到佢原本嗰個普通嘅機款2000蚊咁樣啦，佢賣1200就有啦， 仲衰過， 仲衰過 擺上去啊！ 但係咧。但系你买嗰部机咧，但系你买嗰部机咧，你系会真系见到个 K-pop 嗰啲人嘅、哦，咁你会唔会买啊？ 我唔中意咪唔买咯，系咯。 平成八嚿水、哦，差唔多平一半、哦。 但系我要背负住我好中意呢对 K-pop 嘅一个感觉出嚟、啊，大佬。 所以我有谂过买嘅，我有谂过买。 你好热、啊，你除衫、啊。 然后自己咧就喷啲油上去啊，遮住佢个样、啊， 淋红油喺个肺边度。 即系你见到啲 K-pop 明星，我系打个格仔上去。咁但我自己就棘咗喺呢个位嘅，即系如果你话可能出一啲特别版或者别注版，佢、啲名改得好劲噶嘛。咁然后我就谂，我、究竟会唔会为咗嗰个壳而买贵啲咧？嗱、其实真系好睇嗰样嘢，你有几中意嘅？当然都睇个价钱啦。我包包头盔先，即系如果你话火影忍者咧，可能我真系唔会谂噶啦， 真系会冲埋， 真系会买。嗱，即系大前提系我会买呢个游戏机先啦。 嗯， 咁如果佢真系出火影忍者嘅特别版， 系 咁可能贵多几嚿水嘅， 系 买咗佢啦。 哦、 但系咧就系、早两日同阿凌师兄讨论起一样嘢啊，就我谂住买个火机嘅，咁啊因为呢排屋企咧点嗰啲嗰啲檀香咧就系嗰啲辟味嗰啲咧就用到火机，咁啊谂住买个防风火机，即系二 set 字头嗰个啦， 系系， 咁有啲 class 噶嘛，你都买得200几蚊买啲檀香翻嚟点， 系啊，又落掉啲电油嗰啲好劲咁 样，你唔买翻个200几蚊嘅火机，你点对得住自己呢？咁啊睇啦， 之虔诚啊嘛，个人啲诚意系要咁样样 嘅。系啦，咁啊嗱，好啦，200几蚊，咁啊同阿凌师兄讨论起啦，佢话佢都谂住买，因为可能佢都屋企佢会点嗰啲蜡烛嗰啲， 屋企烧嘢食都用火机， 系啊，好高 class 嘅。咁啊讨论起啦，嗱，如果普通版嘅大约200零蚊，我买过一个俾你啊，200零蚊嘅， 系啊， 即系冇咩特别，纯粹可能红色啊、黄色啊、 你 蓝色 嗰、那个系橙色嚟嘅，嗰、那个系 冇咩特别啦，系咪先？如果佢上面有啲雕刻嘅话咧，佢、有分 咩上？ 嗱，有分美版同日版嘅、哦，即系如果美版咧，可能系纯粹系一啲公仔喺上面，即系可能无啦啦有只狼嘅，有呢啲啦，但系冇 3D 立体嘅感觉。 日版咧 就有 3D 立体嘅感觉啦。 哇！ 个价钱咧系可以去到千几至2000一个火机嘅， 贵五倍、哦， 贵五倍。嗱，例如我睇中咗边几个咧，我睇中咗蒙面超人。佢真係有个蒙面超人个头喺个火机头嗰度嘅。係贵千几蚊嘅。我见到有2000几嘅。红渣股呢亦都有出过嘅。 咁真係。但又好似好吸引喎、啊、你咁样讲。你咁样讲嘅又 好 吸引㗎、啊。 但贵差唔多有时係贵10倍㗎喎、啊。好啦咁我同凌师兄讨论起呢样嘢。佢话有冇啲咩嘅推介有啲咩觉得靓嘅。我就话呢 有个系丢咗心经上去嘅。 哇！ 即系成个波耶波罗蜜多时啊，赵健五蕴皆空系。个 火机好大噶。 诶，唔系好大噶，佢雕得好靓噶，即系每一只字好细好细粒咁样雕成。 咁呢个手工其实值 嘅，手工系值嘅，但系千二蚊。嗱，个概念咧，佢入边个胆咧，个防风胆咧系冇变嘅， 只系个 系纯粹个壳系改变咗啫。问题嚟啦，你会唔会为咗个壳而买多俾多千几蚊咧？ 睇你有几虔诚啦，睇你近排有冇做好事咯。 嗱，你系用虔诚呢个位置而出发啦。林师兄就话，其实个火机。你是可以用一世的， 我不信。 所以千几蚊呢拉匀嚟计呢就并不是好贵。 除返开唔好话一世啊，除返开三年到呢，除返开每日只需要一蚊你就可以用得到啦。你千零蚊。 其实一日你 不可能。 其实都贵啊，你想想。你报纸档买个火机 九蚊 六蚊一个都有防风的功能。你一个礼拜换一个啊。都仲平过你买个千几蚊嘅心经火机翻嚟， 所以一定系喺虔诚嘅层面去考虑啦。睇下你有几虔诚咯，你睇你想唔想顺利毕业咯？你想顺利毕业，咁你咪做翻啲添啲香油咯？ 点解？点解我唔系去寺庙添香油，我去添俾个火机店咧？但系吸引嘅，系靓嘅，去做工、 或者自己学咯，学雕刻， 自己喺度雕心经咯， 系啦， 系几靓嘅， 一路雕个字，一路喺度念，哇！咁你如果你能够成功雕完，你就真系 功德圆满啦呢件事。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讲咗咁多打机嘅嘢，你话有边个男仔唔鍾意打机呀、连今时今日嘅阿一都会玩，你就知啦。机有咁多种，实有一种啱你打嘅。其中一隻曾经日玩夜玩嘅，一定要数到头文字 D 嗰隻《公路最速传说》啦。由细到大我都好想揸车噶，好中意揸住踏盘嗰个感觉，扭嚟扭去。不过我主要系喺 PSP 版，而唔系街机版嘅头啲嘅。首先你要知道头啲系一只需要技巧嘅游戏，例如擦纸胶过弯，换言之系要练习先可以纯熟噶嘛。但系街机一个特色就系随时都会有对手乱入挑你机。而投啲根基嘅机率又非常之高，输咗就要让下一个，咁你话呢个恶性循环点练啊？而仲有一样嘢，当年嘅我好介意人哋眼光噶，学咗网上啲教学片用擦纸胶过弯，但系你未练成嘅话咧，就即系会炒啦。咁你谂下后面咁多人睇住，我就好惊俾人笑我扮嘢，所以最后我就拣咗喺 PSP 嗰度玩咯。而公路最速传说咁多条赛道，当年我最常玩嘅就一定系秋夏情啦。幻想自己就系藤原拓海，哇，揸住架八六过五年发甲弯咁。所以呢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嗰阵时真系日听夜听啊！ 回忆咧， 哇，上紧啦！我一见到条赛道添，我话你听， 霸住成排嘅机咧，四个一排咁样霸住成班 friend 一齐打机， 然后喺度谂究竟拣 AT 好定系 MT 好啊？即系拣自动波定系棍波好啊？ 你 MT 用擦纸胶过弯呢个一定要噶。 咩叫擦纸胶过弯、啊？ 即系喺你过弯之前咧，你扭一扭个胎盘啦。擦纸胶，因为佢个转波个位咧，好似一个擦纸胶啊。你上落即刻可以做一个擦纸胶嘅动作，架车就会飘噶啦。 哦， 所以一定系用 MT 噶。 我呢啲低手咧系用 AT 嘅， 但系我系用 PSP 玩。 你有冇嗰张卡啊？ 冇啊，所以我输咗俾 Edgar。你谂下上个礼拜 Edgar 佢话佢有卡咯、啊，大佬玩到 有卡唔够型啊！你玩嘅时候啊，最型系点样啊？ 摆杯， 特登买杯豆浆喺隔篱， 我嘅台。 你有冇试过啊？ 我冇试过， 我真系试过， 真系试过， 真系试过成班 friend 喺下边豆嘟大王嗰度，一人买咗一杯豆浆，摆喺个机铺嗰度，然后明明个机铺嗰部机系唔会喐噶啦， 唔会左右摇噶嘛。 但我哋话，嗯， 哎呀， 杯豆浆 冇 倒写 到， 然后要揾人学阿秋生哥嘅台词，一滴都唔好滴出嚟啊！ 如果唔系，我 打死你啊！记唔记得你对上一次玩系？ 我后屘咧喺 P 字头部机咧家用机，我又都再买呢只 game 玩啦。 Okay. 但系真系同机会差。 我对上一次玩就系两年前，定唔知旧年去日本嘅时候喺涉谷，定唔知边头咧，又仲有啲夜晚仲有啲机铺开咧，系行咗入去打机嘅。 O K， 系边一代啊？你仲记唔记得？因为 唔记得啦，但系永远咧打呢、這个即系提起打呢个头文字 D 咧，另外一个纠结位喺边咧？如果机铺入面有两款机，湾岸赛车同头文字 D，、 哦、 你会揀边个？ 我都系头 D 啊，湾、哦、岸我有玩过，但我中意头 D，、哦、因为有漫画做 backup 啊。 OK， 我系揀湾岸嘅，我觉得个嗱，当然我冇车牌啦，但我成日认住佢嘅真实感系高啲嘅。 哦，但有胎盘，总之一定系唔同噶啦。 有胎盘，所以我啱啱话佢嗰个变插嘅游戏机都有出胎盘噶。 我曾经谂过买部家用机啦，真系买过 set 嘢翻屋企玩。 P 字头嗰个都有胎盘嘅。 系啊，我真系有谂过买，但 买啦， 好贵。 转头一齐，你买胎盘，我买游戏机，制。好啦，这个时候公布啊，下星期嘅嘉宾啊，这个嘉宾我哋朝夕相对嘅，日见夜见，究竟系边个呢？即刻开股啦！ Shelly，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觉得阿一是一个好 gentleman 嘅人，因为我想讲嘢嘅时候，佢都会即刻让我讲嘢，跟住停止佢嘅发言。 Hello， 我是 Shirley 沈欣怡，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解释下做咩日对夜对嘅？ 因为我哋啊，直播室出面有张 poster 咧，就是有佢份嘅，因为嗰个就 系 咩全港小学生通识。比赛啊，揾啦！小学校际通识大赛2019， 系转头我哋影低摆上去，咁 大 家 见到 见下沈欣怡个外貌，虽然大家应该都知噶啦， 系啦，因为 但系嗰张 poster 其实影得冇咁靓， 真人 靓好多，又高又白雪雪， 系搣住张 poster 先出。 好，究竟佢对波胜啊有咩感觉呢？ Jenny， 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波胜是一个好笑的人，同埋笑点都好低的人，因为会不停听到佢魔性的笑声，跟住我就会好轻松。 Hello， 我是 Shirley 沈欣怡，想知道我揀亚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除了今个星期谭琪琪在公开招亲之外，下星期沈欣怡亦都会公开究竟佢嚟紧拍拖嘅一啲选择嘅， 冇错， 即系究竟系几时会接受大家嘅追求 咧？佢个人都真系好好笑啊！系啦，佢真系好有趣。 系啦，咁所以大家想知道几时可以正式追求佢嘅话咧，要留意下星期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 拜拜。